多才谭志强，讲是讲非陶君衡，持平衡是梁锦祥，三个唔同风格嘅人喺埋一齐，会擦出咩火花呢？逢星期二晚10点至11点半，谭志强频道自有分晓。 手臂同双脚嘅毛毛好似原始森林咁茂盛咁碍眼，夏天点着背心同比基尼啊？ 唔使怕，变靓啲嘅彩光同激光脱毛一口价都系288蚊起，你睇下我，全身每个部位都咁光滑嫩白，都系所费无几咋。 嗯，咁我快啲要揾变靓啲帮手啦，准备好迎接夏天先得。 女人味系源自一举手一头足。夏天到啦，唔想一举手一递脚就俾人笑系原始森林咁尴尬，快啲清理咗啲碍眼嘅毛毛啦！变靓啲彩光激光脱毛一口价288蚊起，热线系8101183。 好，星期六晚9月6号北上频道，咁啊今晚系。特別特別節目， 特別節目， 特別節目啊！聽拉板係嘛？咁啊，今晚啊，有阿 Ed 喺度啦，有阿瘦仔啦，好多人啊，咁啊，仲有阿迪啦，仲有就呢個 A 版牛啊，開威 A 版牛係嘛？一定要講 A 版牛，因為咧而家係講真見牛嘅 ，OK？ 咁你呢只牛就～即係 刁民牛， 刁民牛係啦，所以 A 版嘅呢只。 即係點解今日會開咪咧？就因為禁咗言好耐咯，係嘛？咁樣而家咪要講翻舊本咯。 好，咁我哋 OK， 即係之前都做過啲預告啦。今晚咧就我哋唔會講即係任何大陸嘅嘢㗎啦。咁即係啲咩殘奧留翻 鹹鴨邊全部， 即係阿土長毛翻到大陸咧，都可能會講嘅。 係啦，因為聽日就係選舉啦，咁所以我哋即係比較特別啲安排啦，就係即係絕對係講選舉。咁咧先講兩樣嘢先，好即係好認真講先。但係交個重任俾阿牛哥，記住。呢個節目而家錄播緊呢，聽晚一定要直播到出街啦。 聽日星期六我完全會喺 My Radio 親手撳你嘅節目出街。 OK， 但因為我節目呢係好出名嘅，經常呢係冇直播㗎。 咁你點做嘢㗎你？ 有個理由，因為 唔係呢個係 因為星期六我休息， 唔關頭先。 因為 Sony 因為星期六我休息，我冇理由 唔係趁翻 做足咁多嘢。 呢個係 即係我有呢個節目就鍾意俾人哋聽到直播，唔鍾意呢就你就 download 啦。 係 即係我哋好有性格。 打咗五個鐘到咯，咁 OK。咁 另外星期日係 第二樣嘢啦，星期日嗰個。 嗱，星期日咧就要講一講嘅。咁首先呼籲翻各位 My Radio 嘅聽眾啦。咁因為星期日咧，我哋有個特別節目，就係選舉嘅直擊嘅。咁暫時個名唔知啦，總之係特別節目啦。咁就會由2点至12点，12点後唔知 馬拉松式噶啦。 總之係馬拉松式咁啊，一路 即係咪12点完就唔知啦。 起碼就10个鐘噶啦。咁啊，咁咧10个鐘咧都會即係anyway 可能報道選情啊諸如此類啦。咁本身 My Radio 節目主持人咧都會。喺度嘅，咁啊，阿牛你会喺度啦， 咁样啦，我讲下嗰啲时序啦，二至四，阿宇阳 系啦， 会做2个钟，咁就我应该我会拍阿宇阳嗰个时间嘅，因为 系啦，咁啊嗰个时段就会由阿牛同阿宇阳一齐做啦， 或者啦，唔知有咩人啦，但系咧我就会同阿杰斯拍一个钟头嘅，就5至6， 系啦，咁 四至五咧， 我咧就会4至5嘅，咁我到时或者搵阿牛啦，或者搵阿 Eddie 一齐拍。系啦，咁6至8嘅時段咧， 我呢個緊要啦， 重量級啦， 就會睇下阿台長翻唔翻得切嚟。如果翻唔切嚟嘅時候咧，就會我加 Eddie 咧就會拍住蕭山嘅，咁就會分析翻個形勢。 形勢 咁啊，好啦，咁然之後咧再落去咧就會由台長接翻波。咁到時會有咩咧？就會有 Q 仔啦，同埋阿譚譚咧都會喺度嘅。咁一路直落去到12点啦。 黃金陣容 係啦。到時如果各位即係聽眾想封煙想入嚟嘅，都可以嘅。 電話係28927889， 即係鬱敏用開嗰個啦， 係啦， 係啦， 或者潘兆聰用開嗰個咯。 OK， 得。 咁另外一方面，我哋都會即係打電話啦，即係封煙嘅時候同翻各即係 選情直擊， 選情直擊啦。咁啊，會揾翻即係當然係社民連嗰5位候選人啦。 唔係，我呢咁講，我哋揾得到嘅人咧，我哋盡揾嘅。 係。 咁當然咧，我 任何候選人我哋都會想揾嘅。 係啦，我都想揾嘅。咁當然社民易揾啲，咁我好難嘅，我好難嘅。 我咁樣易揾嗰啲㗎啦，咁樣咁易揾嗰度揾先囉，咁難揾嗰啲咁唔好意思啦，我哋搞選舉直播都有人唔肯嚟嗰啲，咁嗰啲我 contact 你唔到㗎嘛，咁 sorry 啦，嗰啲揾你唔到，冇囉。 OK， 咁最後喺今日節目開始之前呢，就提返各位聽眾啦，即係聽日無論點都好都一定要去投票。 冇錯， 係一定投票，仲一定投個九龍西投八號，九龍東投二號，新界東投五號，新界西投七號，港島區投四號。 好嘅， 唔係碌波，我部電腦寫我記唔到。我淨係 你講到買馬啊你！ 我淨係見到九龍東二號陶君衡，你話即係日打電話嚟，話即係聽有。 好，咁啊，開始今晚嘅節目咯。咁啊， 講個聲 係 告急，黃毓民 又告急， 陶君衡、長毛、陳偉業、曾建成全部告急，真係爭你哋一票，佢全部唔夠票喎。真係一定輸，佢一定輸，你哋唔投票一定輸，而家佢就出去聽日投個票，投咗就可能會贏囉，即係全部告急，個個爭一票咋而家，真係爭你個票吓，我哋投唔夠，係爭你哋啫，告急。 嘩，你真係好似鬱敏咁樣 上咗身喎。 呢啲咁嘅契弟，你都投，今日投四問你啦，咁黐線嘅你好句 好嘩，好 咁班高咁班高掌 我哋諗住慢慢有啲 太耐冇開咪 慢慢慢慢我哋首先有啲前戲呀咁樣先㗎諗住 係咁啊，其實我哋即係睇下嘗試下啦，即係逐區講下啦，好嘛，咁啊，因為今晚時間大把嘅，我哋都唔知做幾時。 隨時 over 運，好似歡樂滿東華咁啊！ 做到想完為止咧，就完啦嚇。咁啊，由邊一個區開始，我哋先講咧。 首先講一講最主要嗰個區啦，九西先啦。 九西啊， 九西咧就 星期一、星期四咧，黃毓民講喂。我喺網上做搞多啲嘢。咁佢首先一樣嘢啦，佢哋而家四文連嘅 YouTube 咧，你上人網見到嘅宣傳聲帶啊！我黃毓民啊、長毛啊、大狗啊、牛啊，同埋阿土咧，都喺曬度噶啦。將呢啲 YouTube 廣傳開去啦，嚇。OK。 有冇啲咩民調可以講下？九西，邊個九西係最高嘅咧？ 嗱，早嗰兩日出嘅， 我就知道黃毓民個票。 任戰連最高啊！ 嗱，早嗰兩日嘅民調啦，咁啊，暫時嚟講咧，係李慧瓊即係民調上係領先緊啦。咁接落嚟咧，都係差唔多嘅，都係馮檢基啦，跟住有毓民啊。然之後仲有嘅係涂謹申啦，咁最後第五席呢就比較即係爭持得激烈嘅呢就係毛孟靜啦，同埋即係梁美芬啦，咁另外呢就仲有田北辰嘅，咁個大致上嘅情形就係咁啦，咁至於另外一位疑似民主派嘅呢劉千石呢到依刻都唔知佢去咗邊啦， 但係佢仲十幾喎。 嗱我唔知呀，因為領大出嘅調查呢就話佢有 14%， 咁但係個問題係咁樣，嗰 14% 點嚟呢就真係完全唔清楚啦。至於佢人方面呢都係冇做過任何宣傳嘅。 我淨係喺地鐵囉，今日喺地鐵。 唔係佢成日做實㗎，係囉，做實事㗎嘛。 百字不字咁寫囉。 我有個朋友呢做 CT Bank 呢，嗰啲信用卡呢好煩嗰啲呢，蚊你三味嗰啲呢，幾時申請信用卡。咁我見到劉千石呢，咁喺條街度呢有部機拍住佢。咁佢咪講幾句好激昂先話哦收工跟住走人 囉。 咁嗰條片就可能話佢熱烈出嚟參選囉，或者係咁做嘢囉。 唔係佢今屆呢報選嘅情況係咁㗎，咁從一啲報道嘅片段啦會睇到嘅嘢就係呢佢近排呢轉移緊粵劇方面嘅嘢。佢最深啲粵劇㗎係呀。 咪不嬲都係係囉。就係咩 最近 係 咪攞埋明星 係咁樣㗎嘛。咁但係即係睇而家呢一個區個形勢就應該最穩陣嘅就任戰聯嗰個最穩陣啦，李慧瓊一定入啦。咁即係其次就可能係 馮檢基啦， 涂謹申啦，鬱敏啦， 真 係 穩陣，真 係 穩陣 啦 ，OK， 鬱敏就 真係票，就係真係票。 咁啊，仲有邊個啊？仲有就劉千石應該都唔穩陣啦。 嚇，劉千石都入到， 應該係冇咯。 咁啊， 劉千石入到，天打雷 美芬啦。 阿土話要撤嘅，劉千石都入到。 一梁美芬嗰邊就一定係即係李慧瓊嗰邊一定有票倒過佢嗰邊㗎啦。 係啦， 係啊。 咁啊，究竟最後就係點配啦？咁某程度上田北辰開頭個民調係有少少壓咗佢嘅，原因係即係開頭佢由參選七月頭嘅時候個民調係做到8.9%嘅，咁近排 八月嗰陣去到10%添。 係啦，咁啊，但係近排即係根據翻港大、中大、嶺大咁做嘅方面咧，佢係 跌咗2-3% 嘅。 咪田北辰呢啲，即係我有時睇返佢嗰啲選舉嗰啲工程呢，即係譬如佢咪好鍾意就成日標榜佢上去即係啲咩去深水埗嗰啲咩擺間房啊，即係我覺得呢， 要你叫佢住啊， 即係真係要智慧係即係你諗下，喂大佬佢都算超級富豪啦，算係啦，係咪 算係囉， 咁你即係成日聽住一個超級富豪呢，即係個電視度就話點樣去關心窮人，咁即係你如果要稍微有啲智慧諗下呢，就譬如話你調返轉，即係如果譬如話喺港島區阿牛走去半山嗰度話，嘩我真係呢點樣撐嗰啲有錢佬。其實同一個道理。咁你話啲有錢佬會唔會信阿牛呢，係咪先一樣㗎啫嘛。佢唔會喺山頂區度拉票，跟住話走上豪宅，我走去喂今晚喺你度過一萬嘢得唔 得。係唔俾佢。 係真係喎，嘩你間屋真係好大，大得滯喎。大到真係成晚瞓唔著喎，即係諸如此類。係咪先即係同一道理嚟㗎。即係我覺得咁，所以即係喺九西嗰啲即係選民你就自己知啦，即係邊啲人係真係幫基層嘅， 大家要 即係要自己諗囉。 大家要諗返一樣嘢囉，就係即係回憶返過去嘅片段，特別係九西嘅基層。如果大家見過田北辰做九鐵主席嘅時候呢，佢點樣係當面串楊啟賢嘅時候呢，我諗大家就會對田北辰呢個人有少少嘅印象囉。 係啦， 即係呢啲嘢係大家要 raise 返佢哋去， 即係我同佢唔係好熟嗰句。 係啦， 即係啲選民應該就 係。我覺得最緊要一點就係講出你要清楚呢個人呢係隨時可以同你唔係好熟㗎。唔係一點好緊要㗎。 其實九西選民可以用票用投票去話俾阿田北辰聲。 我都 話 你都唔係老熟 㗎。如果真係俾佢選到呢，阿田北辰就話我都同你唔係好熟㗎。係 啦。 即係有一啲咁樣嘅人嘅性格，你要投落去你自己諗啦。 咁除非你真係同佢好熟囉。 係啦。即係一到選舉就會見到一啲好多呢啲嘅呢，即係。 平時係咁樣㗎嘛。 係啦，好假嘅嘢。 即係四川嗰啲國旗走曬出嚟啦。 係啦係啦。咁啊鬱敏成勢點啊？ 好危急。 最好 危急啦， 系 鬱敏咧，你知啦，佢份人系个样恶嘅啫，个人系好善良嘅，同埋你知佢啦，十几廿年啦，咁都系去同我哋嘅政府巴结紧，咁由僆仔读紧书嘅年代都已经出嚟搞社运嘅人，咁呢啲人真係衰極我限啦，大佬你睇我呢個社運嘅人，除咗我出去嫖之外，全部都好，我都好啦。 你唔好亂咁講嘢，你唔好攞你自己 同你講嘢，大佬。包 你真係要撳你太興奮啦，你真 係。你應該係 嘛？我冇用正背景。 係，你講清楚。 喂，等我講一講啦，即係以我所知嘅，即係雖然啦，我讀書係佢教嗰間出到嚟啦，讀到大學。咁以我所知，即係鬱敏過去聽翻各位師兄師姐講嘅歷史，都係咧，係一個好堅持嘅人，亦都係一個好有原則嘅人。 Yes， 最呢樣嘢最緊要。 呢個係最 大部分。 佢由始至终都系即系一个系帮基层嘅人，绝对系唔对一个势力系低头。咁所以 佢完全唔会恶势力低头嘅。 咁所以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各位选民即系留意翻过去冇 咁多年啦， 咁多年嘅经验系啦，即系佢哋做过嘅嘢啦。咁大家即系自己去深深咁谂翻紧投边一位啦。 真系记住，鬱敏真系好危嘅，真系嘅，真系争票嘅。揸票啫，你嘅肯投就冇事啦。 唔係，同埋我覺得講返嘅嘢就係話過去即係有人將大班同埋鬱敏兩個扯上關係啦。 都唔同，一個住半山，一個住旺角，搞錯啊！ 唔係，佢講得好啱嘅句說話就係、其實我過去即係好對唔住佢屋企人嘅原因係因為佢老婆要有間牛肉面去養完佢之後，咁佢就喺度繼續幫基層做嘢，係啦，咁所以變相即係我諗大家依一刻會睇到呢個分別喺度囉。 我就講多個 point 啦，即係你講嘅悲情嘅一面啦，即係我要講嘅就係、即係我好簡單嘅啫，我就從來即係尤其是回歸之後，即係立法會究竟可以幫到我哋做幾多嘢啦，即係大家心照啦，係咪先？咁即係我就覺得就係話是需要一些好像鬱敏的人入去，不是幫我們做什麼，不要成日說什麼真幫我們爭取什麼啊，做到什麼實事啊，這些東西即是做到幾多但是日後埋單先說。但是有一件事很肯定的，他入到去一定可以搞局，一定可以將個 noise 帶到出來，一定可以將即是將那個立法會現在那個那麼不知所謂的一個咁嘅投票制度可以突顯到出來，不是只是告訴我們，是可以告訴全世界的人，即是他是 有即係鬱敏係有咁嘅能力囉、嗯、所以即係希望即係大家即係如果選民去考慮究竟投邊個嘅時候、嗯、即係呢啲我即係希望大家會諗一諗呢啲囉，即係除咗任戰聯嗰啲死硬派就冇得 講 啦， 嗰啲跪低票嚟㗎嘛， 即係如果你想繼續蛇耳食雞揸燕就更加投鬱敏啦、嗯、啊如果佢哋選唔到嘅話佢更加俾到更加多揸燕蛇 耳，唔係啊，即係如果有任戰聯有任戰聯嗰啲人嗰啲支持者即係聽緊我個節目，我都係咁講，即係如果你話喂唔係喎，我支持民建聯嗰啲呢係、嗯、有米派㗎喎、嗯、有蛇煙食㗎喎、嗯、我話俾你聽你更加要投民投即係投呢個鬱敏啊或者投 即係仲要仲邊 係啦，因為你今日你攞緊一包米，你今日投咗張票俾鬱敏，我話俾你聽下次你有兩包 米、 嗯、就係咁簡單囉、嗯、 其他人真係唔使投㗎，其他人都夠票㗎啦，啊，中文真係唔夠票 ，OK。 另外講一講啦，即係民建聯嗰方面啦，即係如果大家真係可以嘅話，上 YouTube 度睇翻啦，咁佢喺 Now 個論壇度幾霸道，我相信大家都會清楚。 使講啦，即係嗰條片真 係有 咩人都睇過。 咁所以即係請各位候選人投票之前諗翻佢，即係中國武究竟喺 Now 嗰一刻講嘅嘢，咁我諗大家即係可以深思咁考慮下究竟投邊一位啦。 如果你俾佢入到立法會，佢有咁樣對住。葉柳 掂曬， 我又想回翻阿傑士講，我都認同就係話，大家即係咁多個選民，你即係諗一諗，究竟你係咪真係覺得立法會依家即係所謂政府呢一個咁嘅制度，你覺得係應該服從佢係啱嘅？咁、嗯、你咪識你會投你會投咩人咯？如果係你覺得係呢啲咁嘅制度係基本上係有問題唔啱嘅，咁你咪應該知道投邊個？ 就投一啲，有一啲會幫可以夠膽幫你， 夠膽 去 幫你 講出嚟嘅。 如果你係覺得立法會係一個好莊嚴地方，我話俾你聽係錯嘅。呢、嗯、立法會簡直係一個班友都唔開會，佢都唔尊重立法會。 尤其是功能組別嗰班。 有 唔係同埋你開會都冇用啊嘛！而家你係譬如話你個投票嗰個制度，即係工人組別同埋即係分組投票嗰、那個，咁你嗰啲呢啲咁嘅問題係冇從來都冇突顯過出嚟噶嘛！即係以往四年已經冇啦，即係你話喂，咁你投咩廿幾個咩泛民嘅議員入去，咁又做到啲乜嘢啫？ 好簡單，我班咁嘅高官 係 都唔落嚟嘅，落嚟咪當我好似恩賜咁樣。如果你俾多啲人入反對聲入去嘅話，佢要箍票咪落多啲嚟囉，咁你個立法會先有返 個 show 都會好睇啲囉， 唔係係 啦，即係你睇下鬱敏，如果你想像一下喺立法會琴台拍台，嘩 台灣式 唔係仲要係鬱敏加長毛唔係主席係葉柳，咁你呢個情景係幾多 你淨係諗下黃鬱敏頻道做嘅節目擺咗喺立法會做，你話幾精彩 喎？或者你諗下，或者你又諗下，阿鬱敏喺個議會入面係咁嗌，任戰亂，好任戰，好任戰咁樣， 係葉柳可恥啊！ 係咯，係咯，係咯，咁即係你當一場 show 睇 啊！你咪多睇場啲辯論睇啫嘛， 唔係，如果十月咧，即係想睇下咧，鬱敏喺立法會度邀請阿曾蔭權上去講嘢咧，咁大家就係真係要投鬱敏咯， 咪 係 啊！而且鬱敏都唔夠票喎，大佬， 要見到阿曾蔭權。腳震震，唐英年口噏噏， 唔係可能佢每一， 我相信曾蔭權會嘴瞄瞄多啲， 唔係佢唔會嘴瞄瞄， 瞄瞄過係啊葉柳啫， 佢唔會嘴瞄瞄，可能咧已經有人大字報咁寫住個隱字咧，俾你睇，佢唔會再喺三張暗張，唔會攞出嚟嘅，OK， 嗰張太細張啊，係 忍唔到啊， 咁啊正宗做到個隱 樣，爆啊， 咁所以即係九西一方面嘅情況，但係資訊係咁啦， 咁啊毛孟靜點啊？ 系毛依依啊！ 咪先，毛孟靜代唔代表公民黨嘅先？ 代表 佢代表， 唔係我呢度呢張名單就寫住公民黨啊！ 唔係佢係代表公民黨，但係佢講嘅未必代表公民黨。 公民黨 嗰張，明白？或者公民黨啊？你真係公民黨所主張嘅嘢唔代表佢。 哦，或者咁樣講，佢每一次辯論嘅時候，都以為佢自己做緊傳媒春秋。 係，佢可能突然間代表咗傳媒嘅。係啊，即係佢啲身份，你知佢變得好快。 唔係冇辦法啦，功能組別始終冇傳媒界嘛。 係咯，功能組別真係佢， 如果唔係佢走咗去嗰邊 係囉， 我哋寸土必爭㗎嘛，係咪先大佬，係咪先，我要養大啲惡人㗎嘛，功能組 人組別咁惡養大佢、嗯，跟住之後咪殺咗佢，殺咗啲惡人佢咯，咁樣做嘢嘅真 係。OK， 係、okay, 啦。咁啊，九西就差唔多啦。 最後呼籲多樣嘢啦，9月7號如果大家又留言 now 嗰三杯嘅話咧，即係民建聯無恥嗰句咧，可以擺落手機度禮拜日播嘅。 通街嘅 民建聯，民建聯，民建聯最無恥，民建聯最無恥。 係啊，因為各大討論區都 download 到啦。 冇錯， 係啊，即係而家可能聽緊我哋節目嘅就可以即刻咧，即係走去 download 咗。 係啦， 你可以記得講啊，八號係好危險啊，話聲聽。 嗯， 真唔夠票啊，爭你一個。 好啊，知啊，知啊，真係好煩啊。 滿啲 你， 跟住二號都係嘅。 係咁啊，另外一區嘅咯喎， 一講九西隔離就九東啦。 哇，真係 東呢個名單就比較少啲啊，咁多區 就 最少啦。 直爭四席。 係啦，咁啊就有就係陶君衡嗰區啦，咁啊仲有梁家傑啦，有李華明嗰條票啦。 咁啊，工聯會嘅就黃國健同陳婉霞啦。咁啊， 跟住黃國健係排第一㗎。 是啦，民建聯就陳鑑林啦。首先講一講工聯會的原因是什麼呢？我會嗱，我自己咁睇啦，黃國健排低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想攞兩席。 嗯， 唔係啊，憑咩？ 冇嘢啊嘛，兩席。 即係攞兩席，陳鑑林翻屋企噶咯。 嚇， 配唔到三票喎、 啊。喂，而家個形勢唔係咁噶，形勢可能係佢哋攞三席噶嘛。咁、 哦、 所以就要投俾阿土啦。 呢一區就有四席嘅。 係啦， 係啦，係啦。 嗱，如果 嗱、啊，首先我想講講呢個工聯會先，我就睇過。九龍東幾個論壇嘅，咁、 嗯、 啊， 因為你係應該係阿土嘅、 我幫佢做，幫我 耳中啊， 耳中 揸車嘅啫，老頭。 嗯，咁咧呢個咁嘅黃國健咧，俾我印象就係一隻工作犬啦。即係嗱，有一個 保留 嚟講嘅，有一個論壇咧話工作犬唔係冇肉㗎。 你咁有保留啊？問你唔係冇肉啊？你中意食冇肉？你講啱。 即係一個好有用。狗主我相信阿毓敏好似講過㗎，唔係毓敏講過㗎嘛，嗰、那個工聯會裏面個粒星係咩話？ 最大個粒啊！ 最大個粒啊！咁、 okay. 即係佢俾我嗰個感覺就係、是、有一個論壇就係、是、無論佢哋幾個候選人問佢問題都好啦，你問佢 A 問題，佢就答你 A 答案， 嗯 ，B 問題佢又係 A 答案。 唔係喎，但我睇佢嗰啲論啊，唔係你講曬先，你講。 跟住 佢 所有問題都總之都係 A 答案， 係 啦。咁啊，到最後咧，即係佢永遠就係答你唔到嘢嘅。 咁、最後佢問翻出嚟問題咧，都係問翻 A 個問題，即係對工資啊嘛。我記得， 即係呢一個咁，我就唔 係我 嘅人。 我從來最難頂咧、就是，就係即係我覺得最難頂咧，就係陳婉霞嘅。 嗯、 即係除咗蔡蔡子之外咧，陳婉霞最難頂嘅咁多年。即係但係佢嗰隻就係虛偽咯。 嗯、 即係同埋咧，佢嗰啲論壇咧，睇到陳婉霞咧，就從來就係帶你遊花園。 但 係咧，佢嚇，譬如你佢會自你問咗佢條問題，佢自動會同你消 Q 曬時間嘅喎。 係、 即係答完等於冇答，跟住最後咧就永遠都係嗰句：我哋大家日後咧合作，一齊合作。頂佢咧， 合作 係啦，成 個老師話真想嘔， 真係好難頂嘅，即係我覺得佢係，即係我成日都又係嗰句啦，票投陳婉霞咧，就你係一定冇運行，即係大佬佢係講一套就 做出套， 真係㗎。如果你睇翻佢以往喺立法會嗰啲記錄就知㗎，即係佢總之到最後咧， 最低工資啊， 喊過啦，又話俾人逼佢啊呢樣嗰樣，佢永遠都係企喺政府嗰邊， 佢獲得行啊， 嚟 嘅，唔係 講係一套嘅， 依個一個做好一個做醜人。跟住當民建聯全部投曬呢啲 假成票，佢最叻 嘅。民建聯就喂，有工聯都話冇啊，我係投反對票啊。你個心未撲嘅。 即係簡單嚟講，阿 A 哥就係阿 A 講過就係話，即係簡單嚟講，如果佢明知嗰條法例一定過唔到嘅時候咧，法律法例過唔到咧，佢就會 扮好人啦， 佢就扮好人㗎啦，屎乜鬼嚟㗎嘛，超級屎乜鬼嚟。 如果個法例爭就爭佢三票嘅話，一定俾 人。佢就一係棄權，一係唔見咗人，一係就扮喊，係三招嘅啫，佢就。啊，咁呢個就 大家自己諗啦。 唔係，佢即係講話佢只係俯衝啊嘛，俯衝咪嚟住嗰粒星咯，大家明啦。 係，咁啊，仲有邊？ 另外啦，陳鑑林啦，唔使講啦，呢個咧即係 呢個就 所 知，呢個就食軟飯 嗱，佢咧 都係靠人俾靠女人俾票佢啊， 係啦， 隔離嗰 真係太鑑林嚟啦呢個，唔使諗啦。 唔係，我覺得佢 cheap 嘅原因係咩咧？即係上屆咧，大家如果有記得嘅話咧，即係喺2:00幾3:00鐘嗌告急嘅呢條友，但係 佢係真。 真告急㗎喎嗰次。 但佢真告急得嚟 嘅。即係蛇票俾佢㗎嘛。 唔係佢呢係佢嗰個佢個當時呢嗰、那個即係個宣傳車呢講嘅係咩呢、嗯、即係阿霞姐喺工聯會度呢就夠票啦咁所以呢就要投俾我。咁、啊、然後五點嘅時候霞姐呢就出嚟呢就唔係用粗口嚟鬧佢啦但係架車就話喂其實我唔夠票㗎老細你搶我咩票呢 係係我搞錯係啱你啱你。 咁所以變相地呢大家如果諗一諗呢即係陳鑑霖呢條友呢真係要靠女人去有票嘅即係當年嚟講。咁同埋即係都要 raise 翻問題啦就係、是、陳鑑霖呢喺公屋即係領會事件上呢當時係支持嘅。而領會呢即係到依刻大家會睇到啦領會個情況呢係點呢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啦。 嗰日阿土喺撈論壇嗰度係咪質啊陳鑑霖陳鑑霖都唔識答。佢根本自己心規叫佢道歉佢唔道歉。如果佢道歉嘅話仲俾返個機會去改過。又唔道歉跟住仲要佢話全世界有支持㗎咁樣你有啲咩男人嚟㗎喎呢啲 唔係全世界喂起碼香港有部分我哋唔支持 不算啦三號六號呢兩個真係唔好講啊！即係 三六號係九啊嘛， 三即係三就陳鑑霖啊，六啊即係黃國健、陳婉嫻啲。其實佢呢啲真係冇咩好講嘅。 唔係佢拖幾隻馬啲樣 子。我覺得即係點都係，即係佢呢啲成日都係咧臨到尾咧，佢自己先知道究竟最後嗰個結果係點，因為其實佢哋啲票咧，同埋一條線啦，即係阿爺嗰度啦，阿爺揸住一大嚿鐵票，到係啦，到即係關鍵時刻嘅時候就睇下。抌幾多俾陳鑑霖，抌幾多俾黃國健，即係咁樣嘅。 所以咧，佢哋一定夠票嘅，所以你唔使算佢。 嗱，咁但係咁講話，嗱四席，咁佢兩個算唔算穩佔一席咧？佢呢兩 比較大機會嘅。 唔係，我覺得陳鑑霖係矮嘅， 即係陳鑑霖就黃國健，咁就可能阿閑姐就係咁先，大家會 閑姐閑姐就一定係咁先嘅， 閑閑地。 咁啊，仲有兩個空位喎，咁仲有兩個空位就應該就係即係泛民嘅爭啦，泛民有民主黨出兩張票啦，胡志偉啦， 同埋李華明 啦，一個啦，李華明嗰個就一拖三噶啦，即係 城邦嘅團隊啊嗰條，唔知咩。 咁啊，然之後就剩翻就係阿陶君能啦，咪仲有公民黨啦， 加傑 啦，咁啊剩翻兩席。邊個會大機會？ 即係我記得呢我自己我住九龍東啊咁樣。咁有一日呢行過牛頭角淘泥花園見到啊明邦你團隊呢就能嗌。我係李華明咁樣我呢就已經服務咗呢個立法會16年嘅啦我心諗嘩你仲早。 咁點啊 你仲早你仲早好你仲早。 退休啊你。 退休啦。你係咪應該即係你做咁多嘢。冇見樹但你仲要記下今時今日我哋三十席直選你知唔知邊條友搞出嚟㗎李華明 梗係啦 係啦冇冇真嗱你上返 YouTube, 你 search 李華明黃毓民你即刻見到龍門陣幾年前啊十年前到啦。 十年前啦。 就比較毓民插到李華明喊為止。 就因為李華明支持呢個 方案 啊功能組別呢個方案所以我到而家都我到今時今日都未有60席直選。 嗰陣時係講緊喺一個會點時年代。 而家你又走出嚟話哎呀我哋都唔鍾意功能組別你真係你唔鍾意嗰時唔鍾意啦唔係而家唔鍾意啦。 唔係你呢啲咁嘅做法咪同陳鑑霖領會事件一樣囉。 係囉係咪先。 咁同埋但係如果你呢一組嘅形勢就係、是、即係如果你當即係工聯會民建聯頭先講每人佔一席嘅話咁正路啦梁家傑又可能佔一席三席。咁即係話呢 佢又代表 咁即係話最後一席呢。 咁梁家傑係咪又代表公民黨呀 陶君衡啦。 你唔好成日玩爛嘅。 呢句我真唔係我個個我都講㗎。 OK, 公民黨。公民黨代表公民黨。OK, 咁即係剩返嗰一席呢就真係就係陶君衡同李華明。 嗯 之爭。 胡志偉。 胡志偉我。 胡志偉應該。 佢唔使諗㗎啦。 問啲。 你可以放心唔使投呢個 OK。佢唔夠票㗎一定係㗎啦。咁即係嗱阿土喺我哋買比如你見到啦首先支持我哋主持人先啦係咪先。二來咁多年由學運八九開始到而家佢點解離開民主黨就是因為這個最低工資因為民主黨贊成不贊成有最低工資而阿土是贊成最低工資他自己會脫離個民主黨跟住加入前線前線不贊成領會上市而阿陶君衡反對領會他才離開前線入社民聯這一個人有理想有宗旨有目標 有義氣添啊！四年前 俾一大班排頭位， 係咁係咪？ 冇人喂，記唔記得？仲記唔記得大班話出嚟選嘅時候，個個驚到咧？係 咯， 喂，屌你唔知邊俾阿大班插邊度好啊？就係、是、呢個傻仔， 傻仔 係啦，就俾佢排頭位。如果唔係四年前。 是 四年前仲易選過而家啦， 唔係而家嘛， 已經贏咗啦。 如果而家新界喂新係呢個九龍啊，九龍東啊有五席嘅話，喂阿土入撚咗啦。 係啊，唔係同埋即係譬如話你講四年前佢 唔係咁啊， 佢有義氣啊嘛，佢俾大班入去佢嗰條票嗰度玩，但係其實佢可以。大班排第二，咁可能佢兩個都入曬嘅喎，可能係咪先？但係呢條友就係咁嘅啦，即係佢係好有義氣，佢又唔係好計較嘅，嚇咁佢係就係佢， 但 係 呢 毫無考慮咁就俾人 呢次就唔係啦，呢次係 啦， 阿土係好計較嘅， 嗯， 話俾你聽，因為佢一爭周又係爭少少嘅啫，又係爭你一票，嚇！如果你哋真係肯支持我哋阿土咧，我哋個而且你諗下，佢論證能力又可以， 嗯， 佢思路清晰， 嗯。 佢喺咁多條名單裏面又年輕， 係 佢係最有機會可以做得到名一個政壇嘅名人之星。 最後補充一句啦，即係我嗱有好多人都批評阿土，即係官仔骨骨啊，又咁樣，係咪代表基層呢？至少有樣嘢係過去佢咁多年以嚟都係幫基層咯，佢心係一直都冇變過。 阿土咁多年都係黃大仙區， 阿土係咪基層？節目翻嚟再同你講。 好 ，OK。 收视你点睇？ 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星期一，曾永健 Jasper， 群益证券香港研究部董事。 星期二，姚浩然 Patrick， 时富证券资产管理联席董事。 星期三，庄志豪 Eric， 智富证券研究部经理。 星期四，邓泽堂 Nick。 致富证券资产投资部经理。 星期五彭伟新 Caster， 新鸿基金融集团策略师。 收视你点睇？ 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 坚拒分猪肉，支持2008普选，支持流行音乐，请支持流行普选，请支持林宇阳。 要瘦面瘦小腿提升轮廓乜嘢都得，专科医生主理，想靓边度就靓边度，变靓啲系自全面嘅整形专家。变靓热线8101-1183。